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四章不可饶恕咒第三十五集。 哈利四下张望，苦苦思索一桩他还没有用过的倒霉事件，无意间看见弗雷德和乔治坐在对面的墙边，头碰着头，手里拿着羽毛笔，埋头研究着一张羊皮纸。弗雷德和乔治居然躲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钻研什么，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他们一向都喜欢热闹，喜欢咋咋呼呼，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此刻看他们研究那张羊皮纸的样子，似乎有点鬼鬼祟祟。哈利想起了他们在陋居时坐在一起写东西的情景，于是猜想他们大概又在琢磨一份维斯莱魔法把戏方的订货单。可是看看又不像，如果是订货单，他们一定会让李乔丹参加进来，一块乐一乐的。哈利想，这会不会与参加三强争霸赛有关呢？哈利望着他们，只见乔治朝弗雷德摇了摇头，用羽毛笔划去了纸上的什么东西，然后说了一句话，尽管声音很低，却仍然传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休息室的这头。他说， 不行，那我觉得我们是在指责他，必须小心点。 这时弗雷德抬起头，看见哈利正望着他们。哈利咧嘴一笑，赶紧低下头看自己的预言，他不想让乔治认为他在偷听。在这之后不久，双胞胎兄弟卷起羊皮纸，道了声晚安，就回去睡觉了。弗雷德和乔治走后十分钟左右，肖像后的洞口打开了，赫敏爬进公共休息室，一只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另一只手里捧着一个盒子。他一走路，盒子里的东西就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克鲁克山拱起后背，呼噜呼噜地叫着。 你们好， 他说， 我忙完了。 哎，我也忙完了。哎， 罗恩得意地说，扔下了羽毛笔。赫敏坐下来，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一把空椅子上，把罗恩写的预言拉到面前。 你下个月可够倒霉的，是吧？ 他讽刺地说。克鲁克山蜷缩在他的膝盖上。 至少我已先得到警告了。 罗恩打着哈欠说。 你似乎要淹死两次。 赫敏说。 是吗？ 罗恩说，赶紧低头看自己的预言。 我最好把其中一次改成被一头横冲直撞的鹰头马身有预兽踩死。 这不是一眼就能看出都是你胡编乱造的吗？ 赫敏说。 你竟敢这么说？ 罗恩假装气愤地说。 我们在这里忙了一晚上，辛苦得像家养小精灵。 赫敏扬起了眉毛。 对不起，措辞不当。 罗恩赶紧说道。哈利也放下了羽毛笔，他刚刚预言自己将被砍头。 盒子里是什么？ 他指着盒子问道。 你问得正好。 赫敏不悦地瞪了罗恩一眼，说道。他揭开盒盖，给他们看里面的东西。盒子里大约有50枚徽章，颜色各不相同，上面都写着同样的字母 SPEW。 呕吐。 哈利拿起一枚徽章仔细看着，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呕吐。 赫敏不耐烦地说。 是 SPEW， 意思是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 没听说过。 罗恩说。 你当然没听说过。 赫敏干脆利落地说。 是我刚刚创办的。 啊？ 罗恩略微有些惊讶地问。 你们有多少会员？ 如果你们俩也参加，就有三个。 赫敏说。 你以为我们愿意带着徽章走来走去，徽章上写着呕吐？ 罗恩说。 是 SPEW。 赫敏恼火地说。 我本来想命名为禁止残酷虐待我们的神奇动物朋友和改善其法律地位的运动，可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把那个作为我们协会宣传的标题了。 他朝他们挥舞着那卷羊皮纸。 我一直在图书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小精灵的奴隶身份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我无法相信居然一直没有人对此采取措施。 赫敏，你听好了。 罗恩大声说。 他们喜欢这样， 他们喜欢做别人的奴隶。 我们的短期目标， 赫敏说，声音比罗恩还大，好像根本没听见罗恩的话， 是保证家养小精灵获得合理的工钱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我们的长远目标包括修改小精灵不得使用魔杖的法律，还有争取让一位小精灵进入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因为小精灵权益未被充分体现的情况着实令人震惊。 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些呢？ 哈利问。 首先我们要发展会员， 赫敏情绪高昂地说， 我认为参加者要付两个银希克用于购买徽章，这笔收入可供我们印发传单。你是财务总管罗恩，我在楼上给你准备了一个储钱罐。哈利，你是秘书，你需要把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作为我们第一次会议的记录。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赫敏喜滋滋地看着他们俩。哈利坐在那里，既为赫敏的表现感到气恼，又被罗恩脸上的表情逗得想笑。最后沉默被打破了，但出声的不是罗恩，看他的样子好像暂时还说不出话来。他们听见窗户上传来轻轻的敲打声，啪啪。哈利的目光越过此刻空荡荡的公共休息室，看见在月光的映照下，一只雪白的猫头鹰栖息在窗台上。 海德威， 他喊道，猛地从椅子上跃起，三步并作两步穿过房间，拉开窗户。海德威飞了进来，掠过房间，落在桌上哈利的预言作业上。 来的正是时候， 哈利说着匆匆跟了过去。 都送来了回信， 罗恩激动地说，指着拴在海德威脚上的一片皱巴巴的羊皮纸。哈利赶紧把信解下来，坐下看信。海德威扑扇着翅膀落到他膝盖上，轻轻鸣叫。 上面怎么说？ 赫敏屏住呼吸问。信很短，好像是在匆忙中草草写就。哈利大声读道， 哈利，我马上就飞到北方来，最近听到一系列奇怪的传闻，刚又得知关于你伤疤的这个消息。如果伤疤再疼，请直接去找邓布利多，听说他又启用了已退休的疯眼汉，这就意味着他领会到了那些预兆，尽管别人都还蒙在鼓里。我很快就跟你联系，向罗恩和赫敏问好，保持警惕，哈利，小天狼星。 哈利抬头望着罗恩和赫敏，他们也望着他。 他要飞到北方了， 赫敏小声问， 他要回来。 邓布利多领会到了什么预兆？ 罗恩一脸困惑地问道。 哈利，怎么了？ 哈利用拳头猛地敲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惊得海德威从他膝盖上跳开了。 我不应该告诉他的， 哈利恼怒地说。 你在说什么呀？ 罗恩惊讶地问。 我的信让他认为他必须赶回来， 哈利说着又用拳头使劲敲打桌子。海德威只好落在罗恩的椅子背上，气愤地鸣叫着。 赶回来，因为他以为我遇到了麻烦，其实我一点事儿也没有。哎，我没有东西给你吃， 哈利没好气地对满怀希望咂着嘴巴的海德威说。 如果你想吃东西，只好去猫头鹰棚屋了。 海德威非常生气地看了他一眼，朝敞开的窗户飞去，用伸展的翅膀拍打了一下哈利的脑袋。 哈利， 赫敏用安慰的口气说道， 我要去睡觉了。 哈利不愿多说， 明天见。 来到楼上的宿舍，哈利穿上睡衣，爬上他那张四柱床，但觉得一点也不累。如果小天狼星回来后被抓住，那就是他哈利的过错了。他为什么就不能闭紧嘴巴呢？不过是几秒钟的疼痛，他就唠叨个没完。他为什么不能明智一些，把这件事埋在心里？片刻之后，他听见罗恩进了宿舍，但他没有跟罗恩说话。哈利久久地躺在床上，瞪着漆黑的帐顶发愣。宿舍里一片寂静，如果哈利不是这样心事重重，就会意识到宿舍里没有响起纳威惯常的鼾声，这说明今夜辗转难眠的不止他一个人。